手下留情，十一月重锤一击，请嚟香港广播界精英中的精英，前辈中的前辈，辉哥吴石辉。 由天光开始，天天都跟他共度，随他的音波一起穿梭千段路，行雷或者阴天，凌晨三点仍可跟他去跳入那些音乐路，和他相共如何。 A radio radio 常关心上我好，好知己好知己好知己好知己 A radio radio。 不如讲埋家驹 啊， 系啊， 嗱家驹咧，嗱家驹好简单，即系我系想象唔到有一日咧。我坐喺电台，家驹个经理人叫 Leslie Chan， 嗯， 即入嚟我间房，当时我系中文台台长，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入嚟，一定有所求，有啲人我唔见嘅， 嗯， 当时我好 appreciate， 亦都好想接触一啲 avant-garde， 即系前卫啲嘅 新嘅人， 系， 咁呢个叫 Leslie Chan 嚟到我 office。大唱片公司我唔见噶、我调转噶，我叫张文新见啊， 系， 因为嗰啲 PR 嚟啊，我即系我唔想费我唇舌， 系， 即系我想知道一啲新嘅嘢， 嗯， 我由 day one 已经想知道啲新嘅嘢，我从来唔想见啲好传统嘅嘢， 系， 同事，好啦 ，Les 入到嚟，哇，我有队 band 四人 band 嘅，俾个 demo 你听，好冇？嗰阵时仲系 play cassette 带，我俾我听。我听完之后，搞错，香港点可能有人唱歌唱到咁 raw 咁 original 咧？我唔信。咁跟住我话：喂，乜水嚟啊？佢话叫 Beyond。咁佢话辉哥，你有冇兴趣见下佢哋啊？我当时唔知出于咩原因， 系 我有， 嗯， 不旋总我去咗一间旺角嘅唐楼，今日叫做蜗居。 是不是二楼后座？ 是啊、 嗯。 我平时呢你知呢我当时是中文台台长好多嘢做。 是是。 但是我竟然呢、嗯、我今日印象犹新我真的扑咗去旺角。 嗯。 上咗去见到家驹家强其他两条。 阿波世荣 是。 咁跟住呢食咗牛头裤我都弹啲吉他。呢个就是 Beyond。 咁 你有乜感觉呢 我睇你得唔得啫。跟住我嗱你记住。我是不会 push 我的 DJ 去播我见过的人的歌的嘢嘅、 嗯， 这个对我来讲咧，跟住你 bring out a very important point for me、 嗯。 我在电台话俾所有人听 ，ethics is very important， 即系话咧，我见过的嘢唔代表我系 endorse 嘅、 嗯嗯。 你唔好以为我翻咗嚟叫你或者话俾你听我嘅意见咧。是绝对和 absolute 和最后的。 是。 这个才是 management 或者 leadership 应该 follow 的最后的决定。 嗯。 我最憎现在香港有很多人呢就说我的决定 you must follow through。 嗯。 这个不得的嘛。 是。 喂大佬啊你如果我们在俄罗斯生活啊我们在美国生活咩、 嗯、 香港来的。 嗯。 我唔想再讲多好唔好啊？ 唔系，好好， 即系 我好想听。 我戴紧眼， 系我见到，好sweet 啊呢个画面。系啦，咁但系嗱，其实即系单纯感觉啫。嗱，听到嗰把声，咦？香港有人唱歌唱得咁 raw， 从来都未感受过啦。跟住你见到嗰个四个麻甩仔咁样甩皮甩骨咁喺度弹紧牛头裤弹吉他咁样，咁你对佢哋嘅印象系点样咧？第一嘅印象。 Well, let's see.How things can get through. 年代啦，其实好多嘢搞啦，即係搞青春交响曲，其实已经做咗好多年啦，因为青春交响曲係over 30年㗎，我记得。係啦，咁经历过好多嘅唔同年代啦，咁其实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冲击嘅。咁我想知即係有冇曾经试过一啲即係要救亡啊，又或者哇好辉煌啊咁嗰啲大上大落嗰啲时间㗎。 救亡无数啦，呢个其一，大起大落其二啦。你最紧要就话、是、你记住呢个 media operation 唔系单一嘅、 嗯。 你要受几个因素影响同埋冲击。政治、经济、民生、网络。跟住就系喜好。系嘛，你就讲呢五件事呢、 嗯、 大家岌头岌脑呢已经知道呢五个因素呢已经系绝对影响晒全世界。 嗯， 同意。 In a macro term, 独善其身系冇意义。 嗯。 辉哥睇而家嘅 radio 呢嗱你离开咗都一段时间啦。咁你睇返而家嘅 radio 其实嗰个发展你觉得係可以点，因为呢有阵时都几嗱我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譬如身边有好多人你会发现对于 radio 嘅嗰个依赖啦或者个需要呢其实真係冇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咁强，我哋真係好专心咁去听收音机啦，个竞争又好大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就算係业内人士呢佢哋都会抱住个心态哦收音机其实是夕阳工业嚟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呢？ 唔系净系收音机，我讲 traditional media 好冇？ 嗯，传统嘅媒体， 譬如话电视、电台、报业呢、這个三大媒体咧，确然系夕阳工业嚟嘅。 嗯 嗯， 但系夕阳工业唔代表冇一个身份 ，we call it a status， 嗯 ，or a respectable status。 受尊重的一个状态。 这个应该是永恒的。 嗯、 我是这样看啊，可能我老土啊，老土都没问题。你有几少人听，几少人看，几少人 read， 我们始终是一个叫 terrestrial media person。我是不会认为我们要输晒的。 嗯。 这个其一，就算这样我们可以转型的。We can transform. 咁你咪用其他媒体配合囉 ,social media, Instagram, Twitter, 等等等等。呢个唔系我信心同希望啊，亦都唔系我 conviction, 我想讲就话 ,content is still king. 哇，高人真系高人。因为呢我哋对上一次我哋访问阿新哥呢，咁佢喺访问里面冇讲嘅，因为呢佢访问完之后呢我唔俾阿新哥走，我继续同新哥倾偈。新哥令到我印象最深刻嘅一句说话就係 content is the king。我觉得係好有力啊呢句说话，因为无论身处喺任何嘅平台上面都好啦、嗯、只要你嘅内容你有内容嘅话呢你就能够生存。咁、嗯、辉哥你而家有冇 keep 住听收音机㗎？ 冇，因为我冇时间听。 咁好啦，咁你平时嘅时间多数係用嚟做咩？ 都係睇跑马贴士多。校长唔会听。 校长都会接纳多方面㗎嘛，係咪？ 咁係囉。 咁好啦，即係辉哥其实除咗即係 radio 呢你就真係灌溉咗好多年啦。即係将你自己最黄金嘅时间买咗落嚟啦。但係呢真係鼓励唔到。喺辉哥嘅黄金时间虽然喺电台度过啦，咁但离开电台咧，佢仲有另外一片天又出现咗啦，就系俾我哋见到你有好多喺电视机上面嘅一啲出现嘅情况。 唔得咩？ 得， 好啊！ 我觉得好睇、 啊， 我冇谂过吴石辉系咁噶，即系首先你打我 曾志华都话冇谂过咁噶，咁啊点啫？ 我都冇谂过曾志华先生同你一齐会变成咁嘅，佢嗰种感觉其实系好得意嘅，即系你哋两个化学作用好正。咁好啦。点解会一起去食嘢？即系然之后 我中意咯， 做咁多嘅飲食节目， 我中意咯。出世因为冇嘢食啊，饥荒啊， 即系带我哋去食啲好嘢。 明唔明啊？ 明。 我系头先同你讲咗，我系源头 啊， 喺三个码头饿到黐肺啊嘛。 嗯，但系咧，辉哥咧系中意捐啲即系好地道啊，好基层啊嗰啲噶。 嗱，我简单。对我嚟讲呢我係好appreciate 细个嗰个成长过程。咁、所以呢我依家同人倾偈呀食饭呢唔係讲食物。如果用英文讲叫 food culture。 係。 即係 我成日想希望话同啲朋友分享咧，就系乜嘢叫食物，但系唔系食嗰个味道，佢嗰个源头啊，我就系咁咯。咁所以咪做呢类节目咯。 阿辉哥好想好想知道，就系咧喺嗰几个节目嘅内容啊，其实你有冇参与一啲意见？ 由头到尾所有节目都系我主导，因为我系监制。 哦，系每一个都系啊， 系啊， 即系同阿唐妹一齐去搵嘢食嗰啲， 全部都系我监制。 所以嗰啲节目咧，即系好贴。同埋好即係好深入。 唔係，我係想做返我自己个感觉。因为我退咗休啦。我冇咩做，譬如母校、英华书院，希望我哋做乜嘢嘢我咪做囉。譬如我自己个节目，我想点 deliver， 咁我咪同电视台商讨囉。但我其实想最后想带出一点呢，就係话乜嘢叫做文化？咩叫做食物？咩叫做人生？咩叫做广播？系咁简单啫。咁你哋识 appreciate 咪识咯。咁如果你唔识 appreciate 咪算数咯。节目呢样嘢咧系人生去品尝嘅。 咁即系其实辉哥系唔介意欧襟出到嚟嘅嗰啲所谓嘅 comment 啊， 我根本系唔理人讲我乜鬼嘢嘅。对我嚟讲，忽然间点解副广播处长成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 ？So what？ 咁傻嘅 role play 呢件事咧，系人生嘅喜剧嚟嘅。 系，其实你系任我行嚟嘅。 唔系，我想讲俾郑校长咧，你第时咧唔好即系单一角色啊， 净系做校长啊，唔好系嘛。 好惨噶，知唔知啊？英华书院以后咧，呢二十年就靠郑校长担起噶啦。 郑校长会唔会觉得身负重任嗰只？有冇压力咧？ 好惨，有压力，但系应该嘅，因为我自己本身 惨到无伦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英华仔啊嘛。不过头先听辉哥讲完之后咧，我其实好想辉哥咧。就做翻一集咧，系英华饭堂。 咦，系呢个呢？英华饭堂有冇啲咩特别嘅菜式系大家中意啊？ 系 好嘅，好食， 系学界驰名噶。 好嘅，好 系。 同埋因为咧，好特别嘅，因为咧，喺香港好多学校咧，其实都唔可以有即系明火煮食嘅，因为系啲消防例嚟嘅。咁但系问题，因为我哋搬去即系搬嚟英华街个校舍嘅时候咧，同政府讲咧就话，喂，我哋之前喺牛津道，我哋都可以有噶。 哦，即系喺牛津道嘅时候已经有明火煮食 得啦， 系啊。咁所以嚟到呢度，咁我哋都要有喎，咁就得咗啦吓，咁样。咁所以咧就其实我哋真系喺个饭堂嗰度，即系真系有明火煮食。就有饭啊，有餸啊，咁樣咁就熱辣辣嘅，同好多其他嘅學校嘅飯堂唔同，因為嗰啲咧就都係啲餸咧，就都喺第二度煮完之後攞去。 哦，通常都係咁樣嘅，即係中央處理咗之後就拎去。 爭好遠㗎，係 啊！ 同埋飯堂係我哋好多學生嘅好多集體嘅回憶嚟㗎，所以咧好值得阿輝哥幫我哋做一集㗎。 係喎，輝哥有冇興趣咧？ 校長 approve 我咪去咯。 校長係咪 approve 啊？嗱，如果校長而家 approve 咗，全香港市民都聽到 嘅。其實好簡單，而家你用任何嘅 communication skills 用乜嘢啫？我同我方健兒啊，一拍Facebook 上咗網。夏威夷都睇到。 系啊，任何地方系啊，你做个 live， 如果我哋今日有个 live 都系，系啊，即时。 我又唔明你点解唔做咯？ 我解释俾你听啊，阵间我哋 off 咗喺度话俾你听。 根本而家香港电台任何嘢咧，做啲嘢应该系 live on Facebook。 我唔清楚嘅，有啲嘢我唔系去到天庭噶嘛，我其实收其他人嘅信息嘅。 我唔理人噶，我照讲噶。 我唔知噶，我唔知噶。 我知你唔知。 好，喂，其实咧今日好多谢嘅，好多谢辉哥上嚟啦，好多谢辉哥有因为因缘际遇之下咧，就有埋郑校长喺度啦。我想临 last 再问多一个问题。即係之前幾集都有講啦，你就即係叫咗阿鄧凱琳姐姐過嚟呢邊噶嘛？咁你叫佢過嚟呢邊之前咧，你係咪未見過佢個樣噶？ 未。 咁你見到佢個樣嘅時候，你第一個感覺係點樣啊？ 戇居居。 嚇！咁但係之後咁啊，鄧凱琳姐姐做咗好多好經典嘅節目啦，即係例如《把歌談心》，當年我都成日都聽啦。 係。 慢慢去認識呢位女孩子嘅時候咧，你對佢有咩感覺㗎？ 而家唔系我慢慢认识呢个女孩子啊，佢由头到尾都我 train 佢嘅， 系， 所以把嗰个谈心，所有嘅练力咧，都系我系个 即 系 有 个师嚟嘅 精神喺度嘅， 即系我个校长嚟嘅， 系同郑校长一样。好啦，咁英画嘅展览咧，不如再讲多一次地点同时间啦。 英华书院创校200年嘅历史展《传道授业在香港》咧，就会喺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嘅大堂举行，咁系免费入场嘅。日期咧系由11月2号至到12月5号，除咗礼拜二休馆之外，其他每日都开放嘅。欢迎各位睇下。 多谢晒辉哥，同埋多谢晒郑校长。 多谢晒。 系阿辉哥会唔会可以同我哋一起去睇一睇，跟住再重新一次游历过你后生嘅足迹啊？ Why not？ 有你呢句就正啦！多谢晒辉哥，多谢晒郑校长， 好， 多谢晒，多谢晒， 拜。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丝心思，只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每当随意，谁亦有收藏。 多谢辉哥，都是跟上个星期一样啦。其实我哋最震撼嘅是出到去 震撼、啊，你系真系震晒、啊， 震惊同埋惊叹。 惊叹系啦，因为阿一有喺出面嘅，我哋一路录音嘅过程里面，阿一喺度嘅，咁啊一路睇住啦，就系、是、content is the king 啦， 豪迈啊 ！content is the king 呢句好紧要嘅， 学到嘢，学到嘢。 系啦，咁啊多谢晒辉哥啦，因为佢即系其实都长居喺英国咧，咁啊间唔中会翻嚟嘅，系啦。咁啊今次就约到佢倾偈啦，咁啊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啦。 冇错。系咁啊，古嘉宾嘅情况如何咧？ 哦，冇人估到啊！ 冇人估到啊！点会估唔到噶？ 好啦，咁渣噶！ 各位听众，下集预告。 各位，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嘅听众，请注意，佢终于上嚟手下留情啦！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我哋挂住嘅情绪好比度日如年。佢玉树临风，潇洒即躺，仲有广阔嘅胸襟加强劲嘅臂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梁礼勤、 洪松任、 阿一， 仲有我张卫健， 手下留情。